文图万里， 带你走入越南、 波兰、乌克兰、白罗斯、 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哈达， 啊，仲有、俄罗斯。 世界咁鬼大，一季讲唔晒。问道万里，继续带你新未动，心已远。 好，翻嚟第二节，咁就头先讲完开光咧，仲有啲咩嘢系即系要同大家分享下？ 咁开光嚟讲咧，我嗰度咧就有一盒咧就系流落嚟嘅。咁啊，施工流落嚟嘅千年朱砂，即系其他师傅话千年朱砂啦。咁啊，有啲师傅好中意走嚟我嗰度咧，就将佢剪咗一忽咧，就翻去俾佢哋咧，我哋养嘅。即系咁啊，增加咗加翻啲朱砂，真嘅朱砂，同埋有啲朱砂水。咁咧就佢哋咧就爱嚟咧就我哋帮人哋开光咯，即系变咗就即系摆咗好耐噶，即系有好多年嘅，即系都。哇，都可能都幾十年，即係擺咗嗰個朱砂係種嚟嘅，即係嗰個叫種咯，就就效能都幾好咁樣。 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凡係物咧，即係比較一啲比較硬淨嘅，其實係咪擺得耐咧，佢有一種能量喺度嘅？即係講緊唔係講緊話即係幾十年嗰啲，講譬如話即係幾百年嘅幾一千年嗰啲咧， 會有 佢有啲能量， 會有嘅。但係有一啲嚟講咧，可能經過啲風風雨雨或者各種原因咧，譬如有啲廟嘅神像裏面咧，其實嗰個光已經冇咗啦， 流失咗。 係啦，嗱最簡單頭先我講一個例子啦，可能嗰個法師已經飛升啦，或者圓寂咗咧，就跟佢走咗。我上次都提過啦，觀音廟嗰陣時就很好嘅。就燈火好鼎盛嘅，咁啊後期嚟講啊，點解會咁多啲邪靈入侵咧？咁樣 就因為嗰個係 啦，冇 energy 冇咗啦，咁啊後來咧，佢哋就揾咗一個師傅，都係最近呢十年八年嘅事啦，就重新咧就幫佢開翻。咁你見到佢依家嚟講咧，又恢復以前咁樣好旺嘅觀音廟。 但係有啲講法就係話因為觀音係大慈大悲啊嘛，係 啊， 咁所以咧對住啲陰靈啊嗰啲咧，咁佢都唔會去阻攔佢， 唔會佢會。步伐 咁啊，所以都會有得佢入嚟啊，或坐入俾佢喺嗰個空間度遊走噶嘛。咁譬如好似都頭先講到話，有啲實物啊，佢有個氣場會唔會跳動咧，或者會唔會喐咧？嗱，其實咧，或者大家可以當故仔聽嘅啫，因為我曾經喺大概十五六年前咧，我接觸過一個道長啦。佢有粒玉咧，咁聽佢講咧，嗰粒玉係咩嚟咧？係以前漢朝嘅陪葬品。咁嗰粒玉咧，血紅色嘅，我睇過，血紅色嘅。咁啊，神奇就係咩咧？當如果你攞上手擺住喺個掌心咧，你唔喐佢啦，咁你就咁揸住嘅啫，佢會好似脈搏咁跳。 冇錯啦，嗰個就係氣啦。 是真的嘅，係你會感受到佢喺度跳動，好似脈搏一下一下搏搏搏搏咁樣跳嘅，嗰粒血肉嚟嘅，係好明顯係一嚿肉嚟嘅啫。我圖案我就唔記得係咩嚟噶啦。咁總之我記得係血紅色陪葬品。咁啊，就曾經有咁嘅經驗。 有冇啲神力喺後邊啊？呢啲嘢 咁啊，真係唔清楚啦。咁佢淨係講俾我聽，喂你。呢嚿肉識喐噶，有能量噶，識跳噶，你唔信你試下啦，攞俾我擺喺手。 但有時咧就唔係每一個人都感受得到嘅，有啲人咧要擺好耐先感受得到。 唔係，我上手就已經。 你計啦，你點動啫？你有法力噶嘛，大哥？ 我都係一個人，係 咪先？咁你本身係接收到一啲靈力嘅人咧，就好易嘅。譬如我哋個十神牌都係㗎，佢俾佢擺喺掌心一揸住咧，有啲好快咧就感覺到佢跳㗎。 在個掌心的位置、嗯、因為五票收起的位置、嗯、大家都可以即管上來試一下、嗯、不要緊、 嗯、是但是選這些東西是不是應該都小心一點就是都不要 是 所說怕有些不潔的東西附了 下去所以為什麼我們說要清洗了它先呢樣即 絕對 要 有些、譬如好像我以前認識的師傅呢他就原材料就已經說開光但因為開了光的東西呢就最好不要有被火或者用水跌了下去如果不是就會消失的要重新會再做過咯、嗯、好了跟住下來好像要交回給黃師傅我們講一些比較正啲嘅風水聯頭咯，咁、嗯、我哋今次即係前嗰兩集咧，我哋又講咗一啲咧，就比較上嚟講咧就係 嗰 啲咧就係外聯嘅煞啦。今次嚟講，我哋講翻幾個咧，就係話比較好啲嘅外聯啦。咁同埋咧就因為有啲人咧就經常問喂，究竟揀流程咧點樣揀法啊？係咪對自己好咧、啊？ 甚至乎有啲話誒四字唔好、啊。係 啦，冇錯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列咗個表出嚟啦。咁你就自己睇下你自己嘅生肖。同埋你自己嘅流程咧就夾唔夾咁可以咧就對照一下。咁我哋依家睇翻個 PowerPoint 先啦，黃師傅就交咗俾你啦。嗱，我哋今次嘅題目咧叫風水有情，第一個咧就係好常見咧就係玉帶環腰啊，即係外聯嗰度。黃師傅， 其實玉帶環腰就其實就係講翻以前一啲高官啊，古時啲高官佢哋。很多時的腰間都纏住一條腰帶嘅， 腰捆萬千 係啦，咁啊、嗯、可能啲 係啦，冇錯，腰纏萬貫啊， 啲錢啊成啊嗰啲就擺曬落， 所以叫玉帶。 所以就而家就會稱之為玉帶啦，咁啊即係代表你有財富啊、地位啊嘅身份象徵啊，咁啊咁如果喺風水聯頭你住一個地方咧，佢嗰條路咧。是有個弧形的好像現在圖上咁樣圖中咁有個弧形而你是在那個範圍內面呢就是好像現在的樓內面 這個應該是不是東區走廊那裡上去那邊 這裡應該是啦是啦應該是 即是和富中心啊城市花園那一欄 應該是這一欄 住在那裡來講都中上的啦都 那有大環腰很多就是滿肚腸肥你即是你幻想回以前那些有錢那些嗱啊咁啊滿肚腸肥，好似成日講話個貪官磨身咁啊，話腰纏萬貫咁啊，有條腰帶喺個肚前邊咁啊，揈啊揈啊咁樣啊，咁就係為之玉帶環。咁通常咧就喺呢啲環境個外聯頭有呢樣嘢嘅話咧，咁啊當然啊比較好啊，容易聚財啊、事業嗰方面、讀書啊啊或者健康嗰方面咧都係比較佔優啲嘅。咁譬如如果加埋配合到嗰個坐向係一啲倒山倒向啊，咁啊當然就唔好上山下水嗰啲盤啦嚇，咁啊咁啊有呢啲配合咧，咁嗰個喺個風水上嘅地理環境咧係 喺不過係咯，喺不過呢幾個屋苑嚟講，因為玉帶環腰咧，咁啊有啲我都睇過嘅。城市花園咧住喺嗰度嚟講咧，一般咧。嗰、那個聚財能力好強嘅，同埋 都揭得好穩啲。 同埋咧，城市花園有一個特色嘅，即係我見過幾個客户嚟講咧，住住下發咗達咧，會移民添啊，移民去第二度啊。係 啦， 嗱呢一度 包括可以除咗呢個屋苑之外，譬如連個李景灣嗰邊都係。 嗱，李景灣嗰邊， 李景灣嗰邊啲風水都唔錯嘅。 嗱，因為佢本身嚟講玉帶環腰啦，咁同埋咧有部分嘅單位嚟講咧，都個明堂有水啊嘛。咁啊兩樣嘢加埋嚟講咧，就可以聚財。咁啊，多數好多啲中小型企業啊、中型嘅企業比較多啲，我見到咧都係住喺呢兩個屋苑同埋專業人士我見到專業人士嗱，和富好得意嘅和富咧，我啲客户咧專業人士比較多，包括乜嘢咧？律師啦，會計師啦，同埋呢個我哋叫 auditor 叫做審計師，可唔可以叫做 核數師？ 核數師，核數師係啦。咁啊，專業嘅，但係咧住喺城市花園嚟講咧，就通常咧就做貿易嘅老闆咧就比較多啊。即係我見到咧，咁啊住喺嗰度嚟講咧，真係唔錯噶嗰啲小朋友啊，讀書啊又精咧，不過最重要都係嗰個坐向。通常嚟講咧，就向海邊嗰啲咧就比較好少少噶，因為呢一度嚟講咧個明堂有水啊嘛，同埋咧就我哋叫做點解我哋今日嘅題目叫做風水有情咧？我哋見到上次我哋講一啲煞啊，咁啊唔係太好嘅，但係今次或者我哋下一集咧都講多啲比較吉啲嘅外聯咯。 佢呢個係咪意思係話咧？即係如果譬如你係近海邊咧，就唔好直接係。即係點到啲海，應該啲嘢隔住。 不是，上次我們見到來講呢，就譬如好像我們古代沒有天橋的嘛，古代沒有天橋來講呢，就可能河流代替了，真的是河流了。那河流呢和水來講最好就是活水啦。那什麼叫活水呢？那你河流來講呢，很多時候都會撐艇的嘛，那個水才會動的嘛。那你譬如好像這個 流動，即是叫做 是的，有流動啊。南巴勒海峽呢，即是荃灣那裡來講呢，你見到荃灣那裡一路那邊來講呢，為什麼那些屋苑呢在那裡來講呢，因為白雲剛剛就在那行那邊，所以先起了很多樓，之前就比較少。因為它那裡來講呢就不同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港呢這個位置來講近鯉魚門呢，它那裡是個入口來的嘛，咁就好多啲輪船啊、貨運啊嗰啲由呢個口嚟入嘅，所以佢嗰個水嚟講咧，就成日都流動啦。咁啊，流動嚟講咧，我哋叫做咩？有情啊嘛， 曲水 有情，係啦。咁啊，以往嚟講淨係講， 我想呢個即係提我話就係，而家你維港度整成直咧，係咪搞到啲人？ 梗係冇啦，嗰度 聚唔到水， 聚唔到啊嘛。 咁其實香港嗰、那個嗰、那個水嘅入口喺西邊嚟噶嘛，東面出噶嘛。啊，咁你直咗，咁佢聚唔到水，咁咪容易 即係 水流走。 你好明顯變咗，你一收窄之後嚟講咧，個浪大咗啊！ 哦，你去咗啲船半幅， 你見到我哋坐天星小輪去到灣仔嗰度咧，一定要停一停坐喺度，哇，搖得好緊要 噶。 以前好平穩噶嘛，咁你其實你見到即係過去嗰廿年嘅咧，即係比較動盪啲嘅，即係唔好話咁。咁其實嚟講咧，就唔好再填啦。講真一句。咁如果你見到依家嚟講呢個玉帶環腰咧就好靚仔嘅，我哋唔知道會唔會講完之後個樓價呢度又升又升一升， 使唔使講啫？你而家不過村嗰度起咗個私人樓， 哦，我記得乜船啊，哇，好勁啊，65000一尺啊嘛，嗰、那個 貴到嚟， 係啦，嗰度就啱啱都喺嗰度嚟㗎，呢間 附近， 即係以前北角村嗰個位啊，呢個係破咗紀錄㗎，好似已經，即係嗰個特色户啊，嗰度真係，咁、所以嚟講咧，點解嗰度嚟講個樓價咧帶動咧都升得好緊要，即係嗰邊，因為佢呢個水位咧係的確係幾靚嘅。即係喺呢一度，咁佢咧就唔會話好似維多利亞港啱啱正中中環同埋呢一個灣仔啊、尖沙咀嗰度咁窄啊嘛，佢個口闊啊嘛，咁啊變咗啲水啊流動得好，流動得嚟講就係講財啊嘛，所以住喺呢一個玉帶環腰嗰個靚位咧，哇，真係好容易聚財啊！但係呢個難揾咯，呢個都唔容易啊！因為香港 九龍區都有嘅，九龍區如果有，但係就唔係。不是對海的，好像在鑽石山那邊，鑽石山那個什麼名居那裡，那個位置都好像它是背脊，背脊個玉帶環腰就不在前面，就是背脊，即都是有個弧形的包圍住它這樣。 好了，跟著我們再看下一個，這樣我們會看一看下一個比較好的坐滿潮空啦，咁啊， 亦都 係 叫坐實潮虛。 係啦，坐實潮虛係啦。 係啦，咁顧名思義啦，咁即係話就係話兩方面都重要，即係話坐實同坐滿嘅意思就係話後邊有靠山啦，潮空或者潮虛，即係前邊有名堂啦， 係咯， 譬如如果有真水梗係最好啦，有冇真水譬如球場啦。 球場啦，泳池啊， 係啦，泳池啊，馬路啊，咁呢啲咁球場、泳池，唔係應該球場同馬路咧都可以當水體嘅，因為當落雨嗰陣時咧，咁佢係真係變咗水噶啦嘛， 係啊係啊， 有水浸住噶嘛，咁啊就冇真水嘅就攞呢啲就叫做假水代替，咁啊都可以用得到嘅。咁最緊要就係話由明堂又開闊啊！咁如果你能夠配合埋個坐向，譬如好似一啲南北向啊、四正向啊嗰啲咧，咁啊更加好。咁啊，亦都可以話，如果喺現實嚟講啊，譬如冬暖夏涼啦，如果你朝南嘅話，係嘛？咁啊，再加埋你坐實朝虛咁啊，實喺背脊咧，即係有個靠山咯。咁啊，做起嘢。甚至乎你去邊度點都好啦，你都即係好似有啲貴人啊喺背後幫你啊，咁啊令到你咧即係嗰個做事嘅剛勁啊強勁啲啦，係嘛有 power 啲啦咁樣，咁啊虛嗰邊就係海嘅話就即係可以利財啦，財運亦都好啲啦，咁所以咧都會寫住嗱財運嘅正財運同埋個身體健康咧都會。 是好的，因為靠山都是主身體和人口的， 沒錯、 啊、所以講到這裡好像我們經常都有講全世界最多人口哪兩個國家，只有兩個而已， 印度中國最多人、啊、 為什麼呢、很多人都說他們生育率什麼人沒事做就生育率高，其實如果在風水地理角度看回就是說因為他們背靠喜馬拉雅山所以你地理環境就是這樣嘛， 最大最高的山， 最高的山嘛，所以他們、啊、即你大家可以看回地圖就是 這樣，即是這樣都被你想到， 不是想到是 事實，是事實， 是背靠喜馬拉雅山最高的山夠這麼 有力，但是 你真的背靠那些譬如西藏那些沒什麼人口 他現在你是整個版圖看嘛所以他們人口就比較高多 同埋咧，古代咧就好得意嘅，因為我哋講近代咧咁，因為咧皇宮咧，即係中國嘅故宮個子午線咧，就正正係坐北就向南。 向南係啊， 所以咧、 有啲人拗過呢個問題喎，佢話其實唔係真係對到正，有少少偏差 嘅。因為點解嗱？台長又講得啱啦。因為點解咧？我之前嚟講咧，就認識一個北京嘅中國氣功理事會嘅會長啦。咁佢同我講咧，原來嗰條子午線就唔喺皇宮嗰度嘅，原來喺地壇嗰度。咁啊，真真正正個子午線，因為子午線我嚟做咩？地壇咧係同上天咧一個溝通嚟噶，同埋天壇 係一條天線。 咁所以嚟講咧，清朝啊、明朝嘅皇帝咧，佢哋祭天咧，其實就喺嗰個位置嗰度。咁好啦，喺民間咧，就以前嚟講咧，就唔係太准他们坐北向南，因为皇帝住的地方是坐北向南嘛， 他怕你 是的没错，就以往来讲就说为什么要坐北向南呢，因为呢就冬天呢就吹北风嘛，所以来讲如果你坐北向南的时候吹北风就在后面，就吹不到个正那个门嘛，就叫做挡了风，坐满朝空来讲其实就是后面背后呢就有个靠山在 这 里，有靠山是什么呢，譬如好像你说出这些来讲现代、啊、出 CEO 最多了，个主席呢就一定撑你的， 也都要看埋个靠山、啊个山靓唔靓喎？ 系啦，冇错呢个。 正所谓穷山恶水又出刁民啊嘛，系咪先？咁如果你个山又秃又岩残嘅，你出嚟嗰、那个，即系你住喺嗰度系有个靠山啊，可能你健康好啊，但系你脾性差啊，或者真系叫刁民啊嘛，即系你中国好似叫中国咁大，你仅有啲地方大家其实都有听过噶，系嘛？ 同埋依家城市化咧，嗰啲大楼咧都密集啊。咁啊，真真正正嚟講，真係揾到個山嚟靠背咧，就其實都唔算話好容易。所以嚟講咧，依家咧好多時候就話睇下後邊咧會唔會有一個比較高大啲嘅一啲建築物咧，攞嚟做靠山啊。好似我哋呢度見到前面兩棟比較細嘅，咁啊後邊嗰啲比較高。 喂，咁你講講下，譬如你嗰啲好大平原，譬如廣州嗰啲咁，你除咗白雲山之外，我哋冇乜山嘅。 是啊， 你香港咪多山嘅，你香港 靠山啦， 系咯， 廣州冇靠山啦， 冇靠山。你住嗰啲地方咪冇靠山。 咁啊，睇下後邊有冇啲高大啲。 咁但係你冇靠山嘅話，就可以自己做嘅嘛，冇真山可以自己做嘅啫。咁甚至乎好似啱啱天師傅講出嚟，喂，後邊有冇啲嘅 高大啲嘅建築物啦， 或者啲高樓大廈喺你個背脊度咯。咁當然最好係一啲唔好一啲尖不甩嗰啲啦，係嘛？揀翻啲盡量圓啦。嗱，譬如好似香港啊、恆生商學院咁沙田，咁佢咪靠正一個比較圓、比較靚嘅山咯。咁所以佢嗰、那個恆生商學院嗰、那個嗰、那個升格入大學嗰個機率面提高 了，好高水平㗎， 甚至乎入邊好多喺入邊讀書嘅學生，佢哋嘅成績啊各方面都比較優勝咯。咁山靚 嗱，真係嗱，你講恆生商學院咧，佢哋真係風水有情啊！原來佢哋唔係先揀嗰啲成績好嘅學生㗎，有時嚟講咧，佢即係話可能個分數都唔係話好高，有啲咧，佢就係因為佢哋咁樣覺得佢應該值得培養啊，咁樣先收嗰啲學生㗎。我識到有幾個咧，讀完之後再去美國讀碩士啊，真係㗎，唔錯㗎，恆生商學院好高水平。 起碼嗰度係啊，起碼嗰度即係證明到一樣嘢，喂喺學術嗰方面真係。入面啲學生係真係比較叻， 唔係攞文昌，即係點解咧？學校就已經可以當文昌星體啊嘛。咁佢哋啲學生嚟講，的確唔差㗎。恆生商學院真係 OK 嘅。咁我哋咧就睇一睇，跟住嚟緊嗰個咯。咁我哋就講完就前後有靠啦。咁啊，跟住要講咧就左龍白虎咧要平衡啦。因為嗱，中間嗰座咧就好啦，因為左青龍右白虎都傍住佢嘅交勢俾阿黃師傅啦。 咁青龍白虎顧名思義啦，即係左又有靠咯，有嘢傍住啦，係嘛？咁啊，甚至乎如果你話喂，我住嗰座大廈左右冇樓嘅喎，咁點啊？咁如果你出邊喺外聯頭有一啲有一啲山啊，或者望到嘅話咧，即係左邊又有， 但係唔好距離咁， 當然有 咁遠喎、 啊。呢個冇標準嘅，呢個要眼測去睇嘅， 係啦。 係啦，咁睇下佢嗰個睇翻佢左右有啲咩做一個叫做扶手棍啦。咁啊做翻一個青龍白虎，咁啊甚至乎就會有前山岸山啦，係嘛？所以咧就算你一個對海嘅時候咧，對海嘅住宅咧，都唔好望個海一望無際。 嗱，沙田嘅富豪花園咪幾靚咯？佢又啱啱嗰度後邊有靠山，跟住又望到城門河。 係啦，又加 唔錯㗎， 加埋附近又冇個聯頭又乾淨啦，叫做即係唔會有啲電塔啊咁多麻煩尖衝嘅嘢喺度啊，即係好似懟住個住宅咁啊，佢少啲咯。咁呢樣嘢就。通常住得呢啲咧，咁啊，因為你有左青龍右白虎，咁就叫做即係有輔助啦。咁所以喺住喺呢啲屋宅嘅人咧，咁通常都係人緣啊，或者係容易有貴人幫助啊，有助手啊，或者喺嗰、那個行業上都係出一啲叫做企業管理嘅人才咯。啊，咁我哋所以就。有時揀樓，就算你話我唔睇風水，我唔揾師傅去睇，咁如果你話你買樓嗰下，你揀到呢啲地理位置咧，其實唔多唔少咧，都已經加咗分先。 係啦，即係我哋如果揀樓嘅話咧，咁啊，梗係中間嗰個就最好啦。咁啊，有左富右貧喺度咧，就喺度傍住啊嘛。 最驚就係你淨係住喺一邊。住在白虎位，有些人说呢，哇，如果你 女性比较恶啲咯， 住白虎位，我屋企的女人就会恶啲啊，或者容易有血光之灾啦， 脾气又差啊，嗰啲 白虎始终都是主血光为主， 系咯， 所以揀楼嗰阵时候也都要注意埋呢点啊。咁再嚟，我哋去睇埋下一张。 下一张咧，我哋就同大家略略介绍一下嚟讲咧，就点样咧？有啲人就话：哎呀，如果我唔识睇风水啊，或者我想拣一啲楼层有冇得睇嘅咧，咁样。 有。 咁其实有得睇嘅。咁我哋咧就用呢个先天嘅河洛数咧，用个五行所数嚟讲咧，大家对照翻呢两个当两个表啦。咁啊，用你自己本身嗰个生肖嘅五行去对比翻咧，咁你大概知道，咦，原来我依家住紧呢一间楼嚟讲咧，究竟系新我啊，定系比和或者耗蚀或者黑我，咁啊对我唔系太好嘅，咁啊交俾阿黄师傅咯，又啊， 系啦，其实好简单嘅啫，就唔好谂到咁复杂嘅，譬如好似而家就荧光幕左手边有数字16居北。五行屬水，咁其實意思咧，咁呢個咧係一個先天數，係啦，先天數， 先天數 一六，咁啊共中，咁所以佢五行屬水，咁屬水意思就係話，假設間你嘅身次係屬木， 係， 咁有咩屬木咧？譬如兔啊、 老虎 啊，老虎 係咯， 呢啲屬木嘅，咁你揀嘅流程就係揀一啊六啊，咁或者十六啊、六啊一啊，或者 十一楼 啊都可以嘅，咁因为水生木啊嘛， 因为就系我生者啦，我生者咧就上吉。 如果我拣唔到我生者咁点啊？咁你可以拣翻同我者，因为大家属木啊嘛，咁啊就三八，咁即系话38楼啊、3楼、8楼啊呢啲。 哇，拣到38楼系最正添啊！ 最好38楼，因为佢如果用先天数计咧，呢个38咧合咗系属木嘅。 系啊， 咁啊。咁如果你淨係八咧，佢就唔係屬木噶啦， 淨係 八佢係屬土嘅。 咁 如果3楼啊、4楼嗰啲咧，或者14楼呢啲咧，咁都係屬木嘅。 屬木 咁。咁但係嗱，講到14楼咧，就係話嗱，好多坊間咧，甚至 冇咗14楼， 係啦， 冇咗4楼、14楼、24都冇啦。 我呢啲真係自己欺人嘅呢啲。 有啲係啦，有啲樓盤啦，大家其實都知噶啦，住咗。私人住宅、私家樓嗰啲一定遇過，甚至乎唔好話住宅，連商業寫字樓都有。咁其實咧，如果真係風水角度睇咧，四先係好嘢。四係代表文昌。 文昌嘛，一四就文昌科化啊嘛。 係啦，所以同埋四九啦，好多就哇49 49喎，諧音49唔好聽喎，死九啊，或者有啲黑社會術語啊，四九仔啊咁嗰啲。咁其實咧，四九咧喺術數嚟講咧，叫木火通明，係主宰住你自己嘅個人個腦筋。 清醒、智慧嚟嘅。四九其實係好嘢，即係如果有啲大廈，你知大家而家喺香港啲高樓大廈，真係有四十幾層、五啊幾、六啊幾層，四廿九樓，哇！你如果你住宅住喺四廿九樓嘅，又配合翻你嘅五民起技嘅話咧，咁根本就真係 fit 曬嘅啊！咁如果你話講到四廿九，如果先天數嚟講咧，佢就五行屬金嘅，咁本身如果你話我生肖係屬豬啊、屬老鼠啊，咁啊今日生水噶啦，咁你咪有幫助咯，係嘛？咁如果你話我揀到需要我用火嘅先天數嗰個計咧，譬如二十七樓，即係或者喂未必係二十七嘅喎，你可以佢個倍數都得嘅喎。 係啊係啊，倍數 唔單唔係喂唔啱，唔可能話啱啱真係有廿七樓俾你揀到啊嘛，佢倍數咯嚇。咁你咪即係如果佢喺五行嗰個先天數嚟講，佢係屬火嘅，咁啊火啊生咩啊？火生土， 火生土 有邊幾樣啊？咁即係神戌丑未啦，神戌丑未就係龍啦、羊啦、狗啦同埋牛啊。 如果睇尾數，如果用狗咁樣得唔得咧？ 如果梗得係 嘛，淨係九樓係咯， 九樓咯，淨九樓最簡單啦，九樓係嘛，甚至乎頭先都講啦。你四十九樓都得噶，咁你可以拆開佢單計，佢係木火嚟噶嘛。 咁三十九樓咧，咁點計咧？ 都可以噶，一樣可以。 都係用個九嘅啫，都係用個尾數 嘛， 係用個九數。 咁起碼有一粒有一粒吉星係對你有利先啦。咁本身木係生火啊嘛，火一定要旺。我成日都講啊，喂，火靠咩生？靠木生嘅。 靠木生火。 咁你冇木去生嘅火，點會旺啊？係嘛？咁而你要用火嘅。假設間你嘅身處係土嘅，咁你要用火咁啊呢樣嘢。 如果配合埋佢嘅用神就更加好啦， 更加好啦， 更加好。 即係如果知道個命格自己個五行起忌啊，咁啊更好添啊！即係而家我哋講就係話喺佢嗰個 生肖， 生肖上嘅 係啦，生肖上， 生肖上。咁譬如亦都講到嗱，如果譬如頭先講咗一六啦、二七、三八、四九啦，咁譬如到五十居中咁，本身佢係屬土嘅。咁如果你話我屬金嘅喎，我生肖屬雞嗰啲馬騮嗰啲，即係新年啊、酉年啊呢啲咪就係咯嚇，咁佢咪可以用五樓啊、十樓咯。但係有一樣嘢都要講講嘅，因為始終喺我哋嘅角度咧，如果飛星嚟計翻咧，個五字係唔係咁好嘅數？ 係啦，冇錯啦。 咁如果你話喺可以避免到揀五樓嘅，咁咪？不要要個五字咯，譬如十五啊、廿五啊，即係唔係最衰嘅。 係啦，反而個五字就唔係咁靚啦， 係 啦， 最大鑊， 反而就冇咁靚啦。 五啊五啊咁啊，呢啲啊咁啊，即係成日都講嚴交家必選主啊嘛，所以即係如果有選擇嘅，就梗係避免咗一啲唔好嘅數字咁樣咯嚇。咁所以呢幾方面咧，就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參考一下。 係啦，參考一下。 咁啊，睇一睇自己個生肖配唔配，你自己配唔配合到你自己住緊個樓。是不是当按电梯的字来计？ 当然是。 是啦，没错啦，就是这个。 喂，那你这么说，就是说每个地方呢就不是一定好或者定不好，就要看看那个人是什么人先。 当然啦， 要配合。 其实很多东西要配合的，任何东西都是要配合的。不过你说，在一个基本面，我又不想找师傅去帮，或者我自己去买楼那阵灵机一触，自己都可以。基本上我懂得怎樣計算，那就拿這些來做一個參考數。 還有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你入到你自己舒服，即是個人的感覺，這個就 舒服其一。但是呢，以我經驗遇過很多呢，就是說入到屋是舒服的，但是風水角度兩樣東西，就住到呢 住落就不是了，住 落就入到去舒服。但是很多人坊間也都說，我如果有小朋友，我就帶小朋友去如果小朋友入到去歡天喜地啊，周圍玩啊，又不會哭哭鬧鬧。 有些喜歡帶著寵物去 都會，即是不會肥啊。 是的，見到隻寵物在間屋就跳來跳很開心的，那他就 住在那裡。當然也是一個參考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法來的各方面有不同方法，有不同人去嘗試，不同人去做咁解啫。啊，爭在自己適合用邊一種，冇絕對嘅。所有嘢都係各施各法。啱自己用就得噶啦，最緊要。 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